猴子吃栗子。从前有个老人，家里养了好多猴子，猴子喜欢吃栗子，吃起来吃不够，吃光了就再要，要是不给，他们就叽叽哇哇乱叫乱嚷，要是给，他们就你争我抢打起架来。家里的栗子已经不多了，哪里能让这些猴子敞开肚皮吃呢？这个老人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又叫猴子少吃栗子，又叫猴子能听话。可是不知道猴子满意不满意，就跟猴子们商量起来。老人问猴子， 家里的栗子不多了，以后我把栗子分给你们，每天吃七颗，你们看好不好？ 猴子们一听，各吃各的，再也不用争吵了，这是个好办法，就说很好很好。老人又问， 七颗栗子早晨吃三颗，晚上吃四颗好吗？ 猴子们一听，早晨比晚上少一颗，很不高兴，就吵吵嚷嚷地说，不好不好。老人想了一想就说， 那就换一个办法，早上吃四颗，晚上吃三颗，好不好？ 猴子们一听早晨比晚上多一颗，就很高兴了，说很好很好。老人一看猴子们挺满意的，就哈哈大笑， 好，就照着你们满意的办法去做吧。 你看这些猴子，早晨三颗，晚上四颗，他们认为少吃了一颗就不高兴了，早晨四颗，晚上三颗，他们认为多吃了一颗就很高兴了。你说说看，这猴子聪明不聪明？他们到底是多吃了，还是少吃了，还是不多不少？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